这个阿妈都挺公平啊。 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阿妈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有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时展开奋臂。 四年前 Jenny 听到音乐人黄安文的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一听钟情，今年他决定录制作为送给女女的生日礼物，保留了仔毛的歌词，同时提醒作为父母的自己爱儿女的初心。作曲编曲监制黄安文，填词黄仲杰。 想尽再多别怕花力气，真心由你好奇。 上榜三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吴若希，只想你记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报个时间先啊， 现在时间是下午两点十一分的， 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是啊，小弟今天穿了小背心回来啊， 好性感啊，我觉得 热啊嘛大佬 啊。 好了，今天有个题目呢，就早两日同阿波话，哇！今个礼拜一定要讲呢样嘢啦。 嗯， 就系你人生啊，喺运动嘅世界入边最辉煌嘅一刻。 系啊，讲到辉煌，其实我发现呢个辉煌一定系喺我 系 一定系以前噶啦。而家咧冇乜可能有啲咩辉煌热血状态噶啦。 年轻人，你系以前，但系小弟咧系早几日啫。咁啊，话说咧，早几日咧就一啲相关嘅一啲联赛开翻啦，即系你上网自己俾钱报名嗰啲啦，咁啊开翻，咁跟住之后就有波踢咁样，咁嗰班人咧就系我大学宿舍啲 friend 嚟嘅，咁啊有啲系港队啊，有啲系校队啊，有啲系院队啦，咁有啲就冇嘢系队啦，咁样啦，即系咩都冇啦，咁但系自在大家玩下嘅啫，咁啊你知噶啦，其实对上我哋数翻对上嗰次嘅足球比赛咧，都已经系年半之前啦， 系啊， 即系你呢班人啦，你私底下可能啊疫情冇咁劲嘅时候，你自己落街踢两踢，咁可能都有嘅，但系都呢年半疫情嘅关系都少踢咗波好多噶啦，咁如果真系比赛咧，就真系年半，因为农历年打后已经冇，即系旧年嘅 农历年打后咯，系啊。 已经冇相关嘅比赛啦。好啦，咁今次呢个咧已经去到入咗呢个淘汰赛嘅阶段啦。咩、叫淘汰赛嘅阶段呢？就系、是、你赢咗下场有得踢，你输咗就完噶啦。呢、這个 lead 哇！但系喺疫情之前有冇踢嗰啲咩单循环嗰啲噶？ 有。我估今次呢个做法咧，系因为佢旧年断咗啊，个 lead 啊，个联赛断咗。咁而家開得翻，咁佢用呢個方法咧，就係想快啲完咗件事。照道理應該係單循環嘅，係啦。咁但係佢又驚，哇，可能又無啦啦會有疫情再爆發，咁就話啊，不如我哋用呢個方法快啲完咗嗰啲，咁啊重新下一個年度開翻一個新嘅就算啦、哦。所以我係未試過咁樣嘅，因為佢唔係杯賽嚟噶嘛。 係杯賽就通常你係 淘汰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喺呢個巴富街，即係下邊。近九龙城太子嗰头，咁踢呢个嘅七人场咁样， 由于大家太久都冇踢波啦，零比零啊，以和为贵。 好， 好啦，进入呢个十二码嘅阶段。好啦，进入十二码嘅阶段啦。 首先系场好难搞。 首先系几方球员，即系我自己嗰边嘅球员啦。咁有个状态非常之好嘅师弟就射先。 嗯， 但正正佢状态非常之好啊，你知唔知衰咩啊？就衰就太有信心啦，飞机。 我以为佢到中柱嗰啲都还好啊， 飞机。咁跟住第二球，轮到我第一 round 轮到我扑啦。咁我 系 捉到路扑到，但系照入龙门嘅。 但即系掂到个波嘅， 掂到个波嘅系啊，大大力拍咗一声。咁但系哎呀咁样。好啦，跟住第二球咧就系、是、几方球员自己球员，即系我嗰队嘅队长啦。顺利射入，系你识啦，队长，队长好好波咁样，顺利射入。咁然后到对面队啦，小弟又再次 捉到路 呢个。十二码神功又再捉到路，居追成一比一啦。 哦，捉到路今次定扑救到 啦。系啊，扑到嘅捉到系啦、哦。好啦，咁跟住之后到第三 round 啦，己方嘅一个前锋球员，佢话有冇信心？冇咩信心，不过好耐冇踢波啦，俾我踢多球都好啊。 呢个理由真系多谢你啊。 跟住之后直射地波， 系 对方球，对方守门员救到。好啦，咁即系压力又落翻落我哋嗰 度啦，不断轮住啦。 好啦，第三弯，小弟又再扑到啦，今次又扑去另外一边，连续三次捉到路啊，两球扑出， 唔系侥幸喎。 系啊，肥仔有啲料到噶， 好少可见到射呢啲九码可以连续几球龙门都扑到，好少见的。 跟住去到第四弯就已经即时死亡啦，系啦，咁我哋球员有个几叻嘅， 系 射入，系啦，简简单单轻松射入， 嗯， 到小弟啦。捉到路，不过系对方球员撞眉弹出。 哦， 系啦，捉到路，但系即系掂唔到个波噶啦，估到佢射边，但系就中眉弹出， 咁咪赢咯， 咁咪赢噶啦， 赢咗， 系啊。 哇，但系起码你四球其实你都捉到路，好劲、 啊。呢、這个就系话小弟喺运动历史上觉得辉煌嘅一刻，因为点解觉得辉煌呢？就系、是、其实我系冇咩情绪嘅人嚟噶嘛， 嗯、 即系赢波好嘢，好嘢， 好嘢。 我嗰日嗌啊。即系扑咗三球，我已经嗌你入咗即时死亡。我觉得我拖到入即时死亡，我已经系叫做冇愧对江东父老噶啦，已经。 梗系啦， 已经喺隔篱嗌啦。 都系嗰句，有几可见到踢七人场可以球球扑到啊？即系球球捉到路啊？ 小弟系有方法嘅。 我都嗌过一次啊！嗰时我话，但系真系青春嘅嘢，真系好久远啦。嗰时又系唔系踢啲咩好大型比赛嘅，踢班制比赛。中七嗰年即系毕业啦嘛，咁啊搞啲班制比赛。咁嗰时我哋嗰班就係、是、比较渣啲嘅，隔篱班有一度好劲，因为里面有校队龙门啊，又踢开校队嗰啲咁啦。咁、跟住嗰一场波一路踢嘅过程当中，总之一路落后緊一球，又系输咗就冇噶啦，即系淘汰赛。咁我好记得嗰阵时系踢到咁 输紧嘅， 输紧一球 啊，踢到去咁上下，我觉得死啦，时间系差唔多咯，就问场边我同学问佢喂。场波做几耐啊？跟住佢问完球证就话仲有分零钟左右咋咁，叫惊啦咁。 咁啊，都打定输数啦， 打定输数噶啦。其实你冇可能，你知足球嘅唔系好似篮球你咁样快上快落嗰种啊嘛。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出现一个最后嘅进攻噶啦，喺我心目中已经系我嗰阵时咧，企喺七人场前半场嘅右手边禁区顶出少少、 哦、四十五 度角嗰啲位， 四十五 度位，我企咗喺嗰度。咁咧，嗰个一个唔知高空波，好似龙门斩波，斩咗去中场。我有个同学中场球员扇咗个波咧，就弹咗过嚟我呢边。但系你知头锤扇落嚟啲波唔会好靓啊嘛，个波就弹住啦。咁我就谂啦，仲有唔够一分钟，我控落嚟，啲人就扑埋嚟挡波噶啦。咁个波又弹得几高，系即系去到我眼前嗰个水平嘅。于是乎嗰时我唔谂啦，个波弹住我边跑咧，我直接窝你抽埋个龙门度。 是环脚窝你定系直脚窝你啊？ 四十五度啦，都系。其实你嗰日谂唔到咁多，总之你觉得我射埋去个笼度中笼都好啊，搏一搏啦，因为好过冇嘛。咁嗰阵时其实已经有人扑埋嚟，我好记得个波喺我面前由左至右飞埋嚟啦。然后到脚嘅时候咧，其实个防守球员已经喺我前面，我只脚系啱啱喺佢身边将个波踢到出去，其实我睇唔到龙门噶啦，直角射出去。当我射完之后，企翻落地。那个视线咧，嗰、那个防守球员遮唔到我落地，终于可以望翻个波啦。远处网仔入咗， 哇！死角入啊！ 网系啊，贴住贴住啊！而对方嘅龙门系校队 A 级龙门， 我咁样窝你，应该就是因为佢防守球员遮一遮，估唔到我射，跟住窝你咁样抽埋去，佢入咗。跟住之后我系好似你咁讲啦，平时唔会点嗌噶嘛，嗌出嚟啦，佢哇追我啦，咁跟住而对方系冇嘢好讲啊，因为佢做晒所有嘢封晒我啦嘛。 我呢啲绝世靓波系冇得怪噶， 呢个系你嗰下大家都唔会预计到嘅。要故事未完就因为头先我落后一球嘛，完场啦嘛，我追和咗之后一比一咧，就要射九码，又好似你咁啦。嗰时我讲一句人生，我觉得玩运动最型嘅一句说话，就佢哋倾紧话边个射先啦，我话我射先啦，我啱啱入咗佢个龙门惊我啊咁，我人生讲过唯一一句觉得自己好型嘅说话，而我真系入咗嘅嗰球射完之后又真系。我觉得呢个系真系我最辉煌，没有啊，真系没有其他。 即系我主要都系啊，你都系足球系啦、 啊。 我谂我大部分都系十二码嘅足球，即系扑咗好几次，有几次都系又系零比零，你踢嗰啲大学嗰啲比赛，咁你输软杯咁样，咁又系零比零，又系靠龙门追到三分咁样，又或者踢以前踢社仔又系咁样啦。但我喺呢个篮球我冇呢种嘅辉煌嘅经历。但有一次都劲㗎喇。小弟喺我中六嘅时候仲跑得肉，呢、這个应该冇得，即足球呢十二码都叫仲有机会辉煌下。 因为你企喺度都仲有得扑下足路啊。 跑步真係唔得。但小弟以前中六嘅时候400米第一。 400米第一㗎 初赛 ,58 秒。 咁快㗎、啊、你原来。 好似差唔多58秒即一分钟内係啊社长㗎嘛嗰时唔得唔可以输俾人睇啊。快啲啊！跟住就初赛就跑第一， 哇！ 但系咁啱系，其实系天时地利人和呢啲嘢，因为咁啱我个组系比较废个组嚟噶，因为当我去到决赛嘅时候，我就跌咗落第六定第七啦，已经 都劲啊！心里谂住好多社员跟我搵食噶，我做社长唔需得俾佢哋。 人生第一次跑第一，唯一一次冲过终点就系、是、一次嘅四百米，跟住之后就冇力跑决赛啦， 都叫辉煌过啊！ 都叫辉煌过啊！ 期待这一拉一扯，一位快高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人让我深夜深夜？喂，我每次打喊路，直到你照片醒暗号，可护在线吞吐、yeah.可护用着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眼，加分中男成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扮同路，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尽这游戏。若回没头水挑战无法干脆忍着试着变化无权面罩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带回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真的我们烦到死没有准备彼此甚至不想不死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静静 换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逆境波成 语金句一， 金句一，金句一。我发现我的脾气差了，小小事都好易躁。以前这些事明明不会令我嬲噶嘛，点解会咁噶？ 人越大，系会发现有啲嘢越嚟越顶唔顺，就好似加咗奶嘅咖啡。早两日我屙完， 唔系嘛？讲紧正经嘢啊，成日讲屎尿屁。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逆境波成。 语金句一， 金句一，金句一。我真系好攰啊！每日俾人逼做呢样，逼做嗰样，做埋啲根本冇可能完成嘅嘢，我真系好辛苦啊！ 年轻人，潜能系逼出嚟噶，有啲嘢逼下逼下就逼到出嚟噶啦，就好似我支牙膏咁。 唔係嘛，你嗰支唔係牙膏，係牙签嚟㗎咋，牙签仔。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逆境波成 语金句一。 金句一，金句一。我真的好挂住我个前度啊！点解佢要同我分手啊？我唔可以冇咗佢噶，我而家可以点啊？ 年轻人，有啲嘢时机到咗，就冇得你唔放手噶啦。就好似屙完屎嘅纸一样， 唔系嘛？又讲屎尿屁？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逆境波成 语金句一， 金句一，金句一。我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俾家用，仲要供楼啊！我其实系咪应该放弃而家嗰份职业，正正经经打份工搵钱算啊？ 男人是不可以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搬重嘢用大臂发力。 其实呢个几好笑，我觉得。 唔系嘛？你估你桂花田啊？而家做紧职安剧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逆境波成 语金句一， 金句一，金句一。我明明已经读好多书，追寻咗好多学历啊、知识咁噶啦，但到头嚟我都唔知道自己学到啲咩啊？究竟我喺度做紧乜嘢啊？ 唔好咁執着啦，人生好多嘢本来就係徒劳无功，经历咗唔代表一定会得到啲咩。就好似听完呢个三十秒小剧场一样。 唔係嘛，嗰个礼拜我哋都撞得好辛苦㗎。

你会点样评价阿一今日送俾你嗰份礼物呢？ 如果有十分嘅话，佢系爆灯噶，因为我觉得佢系完全我心入边嗰条虫虫啊，完全谂到我中意啲乜嘢。 我是 Polly 刘日宝，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呢，是有 Polly 的，你好啊。 Hello, 我是 Polly 啊。 是啦，之前在造星三的时候会有见过你啦。那时参加完比赛，有时都会访问一些造星完了那些，有些就是譬如唱歌啊那些这样。那你现在是不是都是 keep 住很多的时候都会是做些主持啊或者拍摄那些这 样？其实现在都是做自己 modeling 的东西啦，另外呢就自己会拍 ViuTV 嘅节目啦，咁好多谢 ViuTV 监制揾我啦。咁另外呢，我就因为全民造星三完咗之后呢，就觉得自己嗰个能力同埋其他人对比之下呢就太大啦。所以呢就好努力咁上緊唱歌同跳舞堂囉，希望可以係呀增值下自己。 我有个同事啊，知道我今日访问 Polly 咧，话哇，哥我有睇，佢好搞笑啊，咁样 嘉宾 系啦， 咸湿仔嚟噶， 即系佢结咗婚咧，佢而家只能够观望我哋去访问啲女嘉宾嘅啫。 所以你明点解你 studio 有个窗啊？ 系啊， 佢话要转噶， 系啊，一阵可能你会见到啲男同事 喺度行嚟行去咁样。 系咯，即系对于有观众啦，即系佢都系一个观众，讲你系搞笑咁样呢个 comment， 你自己觉得如何咧？ 咦，我觉得好衬我，因为我本身个人就系好搞笑，好古灵精怪，所以呢个人好叻啊！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就系、是。第一印象嘅，頭先講咗電視台會有參加幕前啊，咁另外亦都見到最近有一個 MV 你都做女主角，李浩軒嘅《同班車的約定》。 同班車的約定，阿 Will。 係啦，咁我哋見到裏面嘅劇情咧，就聯想到今日嘅呢一個第一印象俾你。 嗯， 就係、是、你估下我同阿一邊一個試過特登留低啲嘢喺一個女仔嗰度，作為藉口之後可以再約佢出嚟嘅。 唔知點解我第一個感覺就會覺得係阿波成， 似係變態嗰啲。 不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追一个女仔，他会很积极，因为我平时都有同你上堂的嘛，即是他上堂的时候，他想做好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很积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是咯。 啊，我没见过他积极的样子。 是吗？我上堂 我跟他做了五六年嘢，没见过他积极的样 子。你不如交流一下不同面向的我，突然间变了。 我跟他做嘢，我嬲的，这个才是最大的秘密今天。 就是在第二度突然间不同了。 平时叫他写稿呢，他就按电话，喂，写稿啊。什么鬼啊，写稿啊！ 嗱，佢同我哋上堂嘅时候非常之认真噶， 估唔到系咪啊，肥仔？ 唔系，但系我估得啱啱先。 佢嗰边系点噶？我想知 道。好进取啦，即系譬如话我哋上堂嘅时候，老师话：哎呀，边个出嚟做先？佢多数都系啊，我出嚟做啦咁样。即是会 head 住我哋咁样做一个榜样咁样咯。 其实我自己都唔为意啊。你讲完我先知道，原来你哋咁样觉得。咁所以你觉得嗰个进取就似系会做呢啲嘢嘅。 我觉得似系你咯。 你觉得咁阿一咧，你见到佢呢、這个男仔追女仔嘅时候，会似一个咩状态咧？你觉得？ 我觉得啊。我覺得阿一次係好穩重嗰啲男仔嚟嘅，好穩重，同埋有少少含羞答答嗰啲男仔， 有少少含濕添， 唔係含羞答答。 我呢個 get 都幾好，有少少含濕答答， 答住一齊嚟嘅嗰啲咁啊。OK， 所以你覺得佢係咁樣？ 係咯，我覺得佢係。 係，即係我會催你交稿，喂，交稿，喂，交稿， 都含羞答答啲嘅， 好穩重啊， 穩重嘅。 好，真正嘅答案咧，你係估啱嘅。 都话啦，好嘢，好嘢！ 但我想讲咧，呢一种嘅啱啱用进取嚟形容啦，我细个嘅时候会，啱啱讲嗰个系读紧大学嘅时候， 系点嘅故仔？ 记得嗰个女仔咧，就类似上完堂，即将要分道扬镳去唔同地方上堂。 嗯， 跟住我唔知手上面拿住啲 notes 定系乜嘢咧，就叫佢帮我揸住先。 嗯， 咁跟住我就喺个袋度抄嘢啊，跟住绑鞋带咩都好啦、然后交咗俾佢之后咧，我知道我俾咗啲嘢佢，然后我特登走咗去。 咁嗰啲碌扇咪漏咗喺个女仔度咯。 你特登咁做， 特登咁做噶，所以就做过呢啲咁样嘅事啦。咁之后就有啲机会咁啊，sorry， 我漏咗啲嘢喺你度啊。跟住就再约佢就啊，搵日喺唔知咩擎天嗰度食饭，跟再见啊咁样。 咁佢有冇出现噶？ 佢有嘅， 有嘅，拖住男朋友嚟咯。 嗱，还翻俾你啊！我哋拍拖啦咁。 靓嘅， 嚟噶 ，OK 噶。我啲外貌协会嗰啲人嚟噶嘛，即系用个咁嘅方法咯。 长嚟嘅你系， 但系而家嘅我就唔会咁做嘅，唔、知点解咧？细个好似觉得做啲咁，我会形容懦啲，或者好似、好似好有机心咁样。 但我都觉得越嚟越大嘅时候咧，人会怯啦。细个嗰阵时咧，好勇敢咁，咩都会试咯。 吓， 呢样都系真嘅。 而家系好细胆嘅。 而家你话我系。会好多嘢会惊咯，即系好惊落错决定啊，又好惊呢样嘢会做完之后会唔啱，会谂好多嘢咯。以前咧可能细个嗰阵时唔会谂太多嘢啦，就好啊，我、想做呢样嘢啊，即刻去啦咁样咯。 嗯，咁嗰阵时参加比赛咧，咁系谂咗好耐啊，定系好快就已经决定咗咧？ 好快决定嘅呢、這个，即系有一日收到个电话，跟住我好啦，我参加啦咁样。咁嗰阵时我就惊啦，哎呀， 所以个电话系边个？ 有朋友打嚟咁样啦，就话喂 ，Poly 有个节目，喂你去唔去啊？全民造星三话，咦有男有女仔咩？佢话啊系啊，今年混男女混合啊，我就话哦好啦，咁就去啦。跟住报完名之后，我就心谂死啦，我唱歌又唔得，跳舞又唔得嘅，跟住就即刻揾老师教啦， 系 啦，咁就。硬住头皮咁去咯， 咁所以嗰阵时就咁样开始咗啦。咁但喺爱情嘅世界里面，你又觉得自己算唔算系大胆定细胆嗰啲噶？ 我觉得我大胆嘅爱情 系， 嗯，即系我中意嗰男仔，我会主动，即系譬如话约佢食饭啊，或者系交换 嘢饮啊。 哦，你哋交俾 waiter， 又留啲喺人哋度啊，咁样，即系你会主动去俾 signal 对方嘅。 我会嘅，我会主动啲嘅，因为咧我本身系比较中意一啲男仔系唔出声嘅，即系譬如话零零舍舍企埋一边唔出声嗰啲，就特别我会留意到佢嗰啲嚟嘅。所以啱啱识我另外一半嘅时候咧，佢都系唔多讲嘢。 嗯， 咁我就觉得好想撩佢讲嘢，我觉得撩完佢讲嘢之后，我就觉得哎好有成功感啊，肯出声啦咁样咯。 你有冇见到我哋 studio 嗰个角落头嗰个阿伯长期企都唔出声？ 你有冇谂住？ 你有谂过过去撩佢咧？ 好吸引啊！ 好吸引啊！呢个 又成熟又稳重， 系啊！如果你成功咗，系个成功感好大噶，穿越咗一啲人类嘅极限。 我觉得阿叔可能唔会骚我， 好多年喺度冇人同佢倾偈啦。 但我想知道你嗰个所谓嘅俾 signal 系，即系你觉得俾咗啫。 嗯， 有权其实喺我哋男人眼中其实冇咩嘢噶嘛，即系 你做过啲咩咧？ 我做過啲咩其實都係好正常，我唔敢做一啲太大膽嘅，純粹係約佢食飯啊、睇戲咁樣咯。 哦，咁而家嘅呢一個男朋友咁係點樣樣開始嘅咧？嗰陣時， 哇， 就 係 角落頭嘅阿伯啦。 哇，呢、這個好長啊！我成日都覺得好想將我哋個故仔咧拍成一個電影定係一啲片啊。 係， 我拍拖係22歲先開始拍嘅、即係都比較遲啦。即係我本身係屋企人或者係啲後輩啦，就好想我做乖乖啲，即係譬如讀好書，讀好曬之後先至開始拍拖啦。咁我嗰陣時真係好聽話嘅，咁做完中午之後咧出嚟做嘢先至拍拖啦。咁第一眼見到佢嘅時候咧，就我做 freelance model 嚟。咁嗰陣時咧就嗰間公司咧請咗個攝影師，就係、是、我另外一半啦。咁我見到佢嘅時候，我就話：咦，呢、這個男仔好熟面口喎、啊，究竟喺邊度見過咧？但係嗰下諗唔起啦。咁我因為有要事，咁我第一個影完相就走。咁我咧走之前咧就同佢影咗張相啦。咁影完張相之後咧，我就 po 咗上 Facebook 啦。咁跟住之後咧，身邊有一個 makeup 嘅 artist 咧，原來識佢嘅，咁啊 tag 咗張相俾佢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撳落去睇啦。我就哇，原來呢個男仔就係我平時翻工，即係嗰陣時做緊 sales 啦。平時翻工嗰陣時見到嗰啲經過巴士站咧，見到啲燈牌啊，嗰、那個廣告個男仔，某一個廣告牌子嗰啲相機廣告啦。見到嗰個男仔就係佢，跟住話：哇，唔怪得知我嗰陣時第一眼見佢嗰陣時好熟面口啦，但我又醒唔起係邊一個喎、啊。咁跟住咧就加咗佢，即係佢就加咗我 Facebook 啦。咁就大家冇傾過偈嘅，純粹係加咗啫。咁跟住之後第二日啦，咁我嗰陣時咧就公司老闆咧就揾緊男仔影嗰啲 catalog。 係。 咁嗰陣時係做牛仔布嗰啲公司嚟嘅，即係牛仔褲或者牛仔衫啦。咁佢就老闆咧就話想揾一個比較 成熟少少，偏日系 feel， 嗯，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因为我睇过佢嘅 Facebook 啊嘛，咁我就觉得佢好啱啊，咁我就即刻 sell 俾老板啦，咁老板话哇佢 OK 喎，好啊，你问下佢有冇兴趣啦，跟住出到去公司食饭 ，from break 食饭咁样啦，出到去对面话我就见到佢啦。 Oh, oh my god！ 跟住我 好有缘啊， 点解会咁嘅？系跟住我就即刻问佢：喂，公司揾你影相，有冇兴趣啊？咁佢就交换咗 contact 咁样咯。 哦， 系啊，你觉得哇，成个都好似哦。 咁又去到即系呢个就咁样 connect 咗啦。咁但系去到一齐系即系隔咗几耐，同埋系咪就佢去主动啲，定系你都觉得哇咁有缘分呢单嘢系佢啦？跟住你就做一啲头先讲，譬如放 signal 俾佢约佢食饭嗰啲咁咧。 我想他本身应该自己都对我有意思的，所以他才能吃饭的。 应该喎、 啊、应该喎、啊、跟我打俾男朋友。 不如现在打俾问下。不如问下他，你觉得是你追我还是我追你？ 是他追我先的。因为我都比较收敛啦，即譬如如果真的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我，我才放胆去追他这样。 哦。 倾咗十五分钟，然后听到收敛呢一句，我有啲亲口添。 真的估计不到啊，是啊，用呢个字形容啊，咁样。 女神大揭秘， 女神大揭秘就想 Polly 嚟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你啊，谂一个咩嘅秘密我要 share 咧？ 其实呢个秘密咧，我头先都谂紧讲唔讲嘅，因为本身我身体咧就唔系咁舒服，即系女仔嘅肠胃咧不嬲都系比较差啲噶嘛。 嗯， 即系可能我咧本身自己有一段时间咧就系、是、比较好难去厕所咁样啦，咁、一段时间咧就要食中药啦，咁啊调理身体啦，咁有一段时间咧，我系觉得自己都接受唔到嘅就系、是，大家千祈唔好吓亲，就系我去厕所嘅时候，即系去便便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我便便完咧，我系自己都会晕低咗嗰啲嚟嘅，即系嗰、那个。味道 咧，味道自己都覺得臭， 自己都頂唔順，好似核彈爆炸，嘣，跟住自己暈低咗嗰啲。 即積咗好多日，然後出現嘅嗰陣味。 係啦。 哦。 呢一樣嘢我 想知嗰、那個氣味彈係研發咗幾多日啊？ 研發最長好似係5日咯。 哇、哦！即係最長咯。 五日食積落嘅嘢，咁、樣嗰日就排出嚟。哇！嗰陣時我就心話，哇！我自己都揸啲暈啊！ 我哋有個同事好似話七日啊嘛，佢 我七日好嚴重喎、 啊。係 啊, 啊，我哋下家嗰個女主持啊， 哦、 哇！佢勁、啊、過我喎、啊，我而家係冇呢個問題。 咁佢一定臭過你啦，佢、 啊、你都唔好臭啊！真 但係中醫有冇話係咩原因？即係女性經常出現嘅即係 經常性咯，可能女仔緊張啊，或者係營養分配得唔好都會有問題。咁而家咧就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就日日都有得去啦，所以依家就好輕鬆啦。 仲臭唔臭啊？但係日日都有得去之後， 唔臭啦，即係冇之前咁勁。死啦！分享完呢個秘密之後，我好驚啊。 唔係啊，咁咪另一半 OK 咪得咯？佢嗰段時間佢點？ 嗰陣時佢應該唔喺我隔離嘅，我屋企人先知嘅啫。 哦，好難你去緊廁所嘅時候佢喺隔離。 即係如果佢一齊住啊嘛，開門嗰下咪攻出嚟咁樣樣咯。 小秘密嚟啊，真係冇乜人知啊。 但係話即係有冇話要點樣女士先至可以去 調理得好啲 啊？ 正常中醫師其實好多都叫女仔唔好飲咁多凍嘅嘢飲啦，即係飲啲暖啲嘅啦，對個身體或對個胃都好啲，同埋叫我哋多啲飲水同埋食蔬菜咯，即係煎炸嘅嘢食女仔通常都唔好食咁多。 係 咯， 你係飲好少水定係食嘢係真係好求其嗰啲？ 其實我係都比較求其食嘅，即係唔會特登限住要食啲咩。可能我好中意食西多士，咁我就每日都食一嚿。 呢個真嘅， 真係嘅。咁中意食西多士，咁日日都食啦。 好中意食甜嘢，即係 我好中意食甜嘢㗎，特別係啲蛋糕嗰啲，我都好中意。 咁運動嗰邊咧， 係運動一定要嘅，就係嗰陣時講完聽中醫講完啦，咁就打咗3年嘅泰拳咯。 打泰拳， 估你唔到。 運動量勁啊嘛，因為我又好憎跑步啊。 你個樣好似打太極喎，但係唔知點解。 點解嘅？ 唔知我第一下撈到打太極喎，泰拳。你個樣好慢啊，因為即係好油啊，好淋滋滋，我覺得係打太極咯。打三年太極，即係尤其是中醫師啊嘛，係咪先？朝頭早去樓下公園同啲阿婆一齊打太極。 因為咧嗰陣時中醫師又喺旺角，咁我喺泰館咧泰拳嗰個位置又喺旺角仔，就是、看完中醫師就去做運動咁樣咯。 哦，係啊，我通常去開嗰個都係九龍城嗰度食泰菜，不過係 都係泰館， 都係泰館。 啊，肥仔今日幾幽默啊！ 係啊，只要。 有啲方法仲去廁所去得好勁添，飲多幾支太啤， 食埋啲辣嘢仲不得了啊！話你 濕濕地咧，你第日去廁所好易見到噶。 我知飲完啤酒嘅時候啊嘛，哇，好有味道啊！而家 係啊，飲完啤酒嗰陣味係唔同嘅，小麥嘅味道， 屎麥味。 我哋到底去咗邊度而家？ 心理龍爪手。 跟住有个心理测验同 Poly 玩嘅，咁呢个心理测验咧就系食饭嘅时候，你觉得自己即系最冇， 我哋由大便跳到去食饭，我哋本身唔知噶，即系点解会拣呢个心理测验？系因为小弟而家呢个钟数，我哋录音时间系差唔多九点，我未食， 有啲肚饿啦， 系啊，跟住就揾题目嘅时候，啊今晚食咩好咧？跟住就喺心理测验隔篱打晚餐就揾到呢个， 点知啱啱讲完嗰样嘢又讲嘢食喎， 系咯， 咁啊就食饭嘅时候你冇办法接受同台嘅人做啲咩咧 ？A就系啲嘢食嚟到系咁影到啲餸冻晒啦。B 就系嚼嘢嘅声咧好大声，嚼嚼嚼嚼嚼咁。C 就系食剩好多嘢，同埋 D 一路碌电话。四样嘢你最接受唔到，同你一齐食饭嘅人做边一样嘢咧？ 应该系 D， 因为 A 我自己都会做嘅，跟住嚼嚼声我都会做嘅。 咁食剩好多会唔会啊？ 食剩好多我又唔会做嘅，因为我多数食我食量系好大嘅，即系平时食嘢我要食两碗饭咁样一餐。咁我覺得食剩，即係佢如果佢食剩，我食埋佢咪得咯。 哦， 但我接受唔到我食嘢嘅時候冇人同我講嘢咯，即係純粹玩電話咯。 你最多可以一人食幾多嘢啊？ 我一日啊？ 一人啊？一個人？ 一個人可以食嗰幾多份量？ 兩個麥當勞一餐。 哦， 女仔嚟講係咪都算 多啊？ 都算食得喎、 啊， 都拆得、 啊。我而家都食唔到兩份、快餐啊。 嗯、 以前可以十二个包咯， 哇，好劲啊！我已经限住自己，即系因为有时候会做嘢啦，唔可以食咁多，唔可以 系啊系啊系啊，个、发育时期啊嘛，嗰阵时中学食咗十二个包，嗰阵时仲有买一送一嘅优惠 咯，哇，买六个就有 十二个，有六十二个啦， 几抵食啊，都系六十蚊。 我大学嘅时候自己一个食咗个大批咯， 好黐线啊！ 一路写 paper， 佢一路食食就食咗个大批咯， 哇， 买又系买一送一啦嘛，因为 哇， 同隔篱房一齐喂嗌 pizza， 哦好。好好 不過他是的，他一遇到買一送一的優惠有時候會叫飯，喂買一送一抵了，一人一個、啊、 精明的精明的消費者、啊、 所以我是選 C 的， 是 因為我是接受不到別人吃剩東西的、 嗯、 即無論是跟女朋友出街也好，或者跟我契女出街也好、嗯、即有時候可能小朋友呢你咬完兩口之後他覺得不好吃，唉，唔好嘥啦，唉，我會幫佢食埋佢。即可能我覺得小朋友口水冇咩所謂啦，同埋我覺得唔好浪費嘢食，我係接受唔到 C 嘅啫。 我都係揀 C 嘅，嗯， 因為 我覺得好節度咯。 係咯，同埋你食唔到，你知道自己噶嘛，你咪即你唔好嗌咁多咯、 嗯。 我早一排啫嘛，喺間餐廳見到隔離台食嗰啲 ribs 啊，係冇食過去走嘅時候。 係啊，我梗係過去拎埋嚟食啦。 係啊，直情想拎啊，不過餐廳話唔好啦，因為而家疫症嗰啲你唔知咧，佢費事啦，驚有咩事，驚入佢數 嘛。以前我哋拎豬手啊。都是這 樣拿的，啊，隔離食剩啲壽司咁樣，成碟咪攞咯咁。 經濟低迷啊嘛， 慳錢啊嘛，落單之前睇下附近有冇人食剩嘢，先至好落單咁。係啦，咁啊，所以啊，我同阿一就係揀 C， 有人食剩嘢好多嘢啦。咁 Poly 就係揀 D， 一路碌手機。咁但係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代表咩噶啦。 人海每朝早看見晨曦照出新起點，藍天空清朗自然。像你那张清纯笑脸，同班车的你天天碰见，眉眼里期望该怎遮掩，和你相遇这心跳体验，片段循环却不厌，跟你如同约定了，曾同步过不少，心情你是否也明白了，同班车的你天天碰见，而对我印象不知深浅，迷恋中的我总奢望进展，好比远远行车线，一定了，曾同步 挂念因你献祝曾同步过不少，论爱恋那目标，我为何胆小？转眼遇上告别了，如何仍是失了？车开走时，车窗之外，彼此分离，盼望到你回眸。 系我好少播男歌手嘅歌嘅，但系会播呢一只李浩轩嘅《同班车的约定》，就因为好似啱啱咁讲啦，呢首歌嘅 MV 嘅女主角就我哋今日嘉宾 Poly 刘若宝嘅。咁啊，新闻翻嚟，继续会有佢出现我哋，我是你的后援妹。 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4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事故，就是交通意外来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封路重开，车龙的大消散，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桥桥面。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深井的意外已经清场，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桥的桥面。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屯门的石牌头路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石牌头路去山景村方向左转去明琴路南行的支路仍然是会封闭。咁而家沿住石牌头路去明琴路南行的车辆是需要直驶去黄岩街掉头。另外在深水埗的达之路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六点，介乎又一居道至到桂丽路的一段达之路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足一个钟。 Polly， 你会点样评价波盛今日送俾你嗰份礼物咧？ 嗰分数嚟计嘅话，有七分。因为我觉得他送给我的礼物都很窝心的。 我是 Poly 刘日宝，想知道我揀哪一定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援会。 你的后援会咧，继续有 Poly 作为嘉宾嘅。咁我哋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就重复一次嗰个题目啦。就系食饭嘅时候，你冇办法接受到即系同台一齐食饭嘅人做以下四样嘢嘅边一样嘢呢 ？A 就系影相影到啲餸都冻晒啦 ，B 就系嚼嘢嘅声好大声 ，C 就系食剩好多嘢，同埋 D 一路碌电话。咁我同你一齐拣 C， 咁啊 Poly 就系拣 D 啊。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嘅心理测验系睇下你最近嘅压力有几大嘅。揀咗 A， 狂影相影到啲餸冻晒呢，你嘅压力指数五粒星有两粒。目前你嘅方向仲未明朗，但你嘅行动会带你见到你嘅目标㗎。依家嘅你系经历緊某一种人生领域嘅新开始，所以呢啲压力对你系好嘅。而揀咗 B， 食嘢嘅时候好大声呢，你的压力指数五粒是有三粒的。试下专注得来，但是放松一些，放慢下自己的节奏啊。因为在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面令到你很绷紧。可能现在你将做紧的事看得非常之紧要，但小心这样会令到自己很累啊。那今日好像波胜和一这样揀了 C， 每次食剩很多东西，又或者好像 Poly 这样揀了 D， 吃饭的时候一路在那里碌电话，又代表你的压力指数有几高呢？ 心理龙爪手， 我同阿一拣嘅 C 咧，每次食剩好多嘢嘅呢个 choice 系一粒星啫，吓四个里面最低。 我呢排好大，又唔系压力嘅，系咯，冇嘢都冇咩压力嘅。 因为嗱，佢讲拣呢一个 choice 嘅人咧，就系话而家有一种眼不见为净嘅谂法啦。系啦，即系咩咧？唔系好想去掂自己内心真正感受同埋谂法， 咁咪有压力先至会咁咯。 咁但系你掉 我只不过逃避啫嘛。 系啊，系讲我哋逃避紧啦。 系咯，咁咪即系有压力咯。我冇压力，我做咩要逃避啊？ 咁但系至于拣 D 咧 ，Poly 嘅呢一种咧，压力指数系五粒星， 最高啊， 最高啊！我哋系两个极端啊。 Oh my god！ 即系嗰啲连人哋揿下电话都容许唔到嘅，一定好燥底啦。 佢话你最近有可能咧情绪即将爆炸，好有可能已经爆埋添，系啦，不断处于一个高压嘅状态，首先会影响到啲睡眠质素啊、健康嗰啲咁。最近有冇瞓唔到啊？ 瞓唔够咯，同埋我成日都瞓觉嘅时候会发梦自己做特工咯，拯救世界嗰啲咧。 记唔记得梦境带佢做啲咩？ 其实 苏联嗰边嘅。 唔 係警察咁， 唔係因為我平時咧發生啲夢咧，我就會用本書寫低，即係發生啲古仔嘅。跟住之後係啊，我成日都發呢啲，我唔知道我可能個人咧比較想拯救世界和平嗰啲咁嘅嘢，或者係電影睇得太多咯。 嚇，有冇寫過啲咩古仔嘅劇情出現？我好想知道。 我有一次，我唔知道可能幾年前啊，寫過一個劇情咧，就係、是、有一次。个男主角呢就是我好鍾意嘅姓郭先生嘅。係。係啦，跟住佢係男主角嚟嘅。 嗯。 有一日我淨係好记得就係有一 part 呢就係唔知跌落水啦。跌落水之后呢入面个海底入面呢有一个大嘅机器，沉到好低嘅时候都发现呢有个大嘅机器。个机器呢係你远睇嘅时候呢佢係好旧啦，好旧式。但係呢你慢慢潜落去，因为佢要救一个女仔啦，跌咗落海。佢要潜落去救佢嘅时候呢，喺嗰个位呢你就会掂即刻掂到架船啦，或者系叫船啦，或者海缆嗰啲咁嘅嘢，掂落去嘅时候咧，佢会将你吸咗入去，跟住之后转去第二个 空间， 跟住之后第二个空间咧，原来系去到一个好打仗时代咯。 哦，即时光机咁样， 系咯，唔知点解，即系我发梦系发到呢啲。 咁但系你喺入边个角色系 一路望住佢哋做嘢。 哦，即系观众嚟嘅， 系咯，系观众望住佢哋咯。 哦，但系你发梦你记得晒嘅， 我记得晒噶， 好劲、哦。你有冇试过发现自己系发紧梦啊？ 我最后醒咗先知嘅，即系我多数第二日发梦之后咧，我就会起身记得个故仔，我就会话俾我另外一半知。佢话跟住话，哇，你都几劲，成日发到呢梦，跟住我就写低啦。 几投入喎、啊、你？ 系咯，好似记得晒。 我好想写本书出嚟添啊！即系如果个古仔够嘅话， 你试过最恐怖系咩梦？ 最恐哇最恐怖我係會喊㗎喎。 係係係。 最恐怖係關於嗰個夢係屋企人嘅。佢話我嗰陣時夢境入面有一個好大嘅古老大宅啦。咁嗰陣時我係其中一份子喺入面嘅，咁連埋我屋企人啦。咁屋企人呢發生咗一啲好似類似爭執咁嘅嘢，跟住之後一定要失去某一個成員你先至可以換到另外一個人嘅平安。 哦、 即係個古仔類似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呢有一次呢就係、是、我可能係就嚟命危咁樣啦。咁我媽呢嗰、那個夢入面啊我媽呢就選擇咗要救我。咁佢呢就必須出嗰個大閘嘅門口。呢、這個大閘門口就會面到一啲好艱難嘅困難啦。 即媽咪犧牲自己。 係啦要犧牲自己嚟救我。咁嗰陣時我就記得喺門口拖住要出嚟 要救我唔想佢嘅犧牲啦。咁嗰陣時之後早起身我喊曬囉喊到周圍啲枕頭全部收窄。但係即係我係唔捨得我媽咁樣做嘅。 哦、好劲啊！呢啲梦好有电影感啊， 系咯， 嗰啲嗰啲好流添。 你本身系咪想攞啲出嚟讲、 啊？我嗰啲好流啊！我最奇怪嗰个咪俾外星人强奸咯。 哇，好奇怪喎、 啊！系啊，但系好短嘅咋嗰个。 同埋同特朗普自拍咯。 哦，系啊，呢、這个好劲啊！呢、這个呢、這个值得再分享，值得再分享。呢、這个我听完我一世记得话你听，我唔记得做个梦噶。但你讲完我先醒起，有一晚系发梦系喺白宫嗰度同特朗普自拍咯，佢仲同我讲：，嘿 ，bro man 咁样。 跟住佢就要想同佢搭膊头，跟住佢就发脾气嘛，话唔俾你拍佢膊头嘛，系啊，跟住就同佢喺白宫玩捉伊恩啦。 我捉伊恩，好好啲听。 特朗普玩、啊，你呢个都好奇情啊，大哥。 唔系粤剧特朗普、啊， 系 真系个特朗普、啊。 所以咧，你谂下，成日都晚晚都发呢啲嘅梦嘅时候咧，睡眠质素咧就真系唔系好够，所以压力会日日都大好好多咁。 但我真系冇谂过写低喎。 我会写低。 点解有冇缘起？几时开始你会觉得我应该要写低？ 其实有一次接触咗一个摄影师，咁我就突然之间同佢分享咗，哎呀，我发梦嘅时候都会发到呢啲，即系要拯救世界啊咁样嘅梦啦。咁跟住佢就话：咦，你有冇谂过要写低佢啊？佢写低咗，可能第时咧，你可能可以写一本书、啊。咁我就話：咦，係喎，點解成日發啲夢咧？真係可以記低啦，或者係有啲咩事嘅問題，即係嗰啲唔知可以睇下由夢入面睇下你自己真實嗰陣時諗緊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壓力，因為會導致發呢個夢咁樣咯。 哦，但係有冇發一啲好即係叫做好現實嘅夢咧？即係你啱啱嗰啲都全部都係科幻啊，即係啲好現實就係落街買餸啊。 現實嘅時候都有嘅，我因為我唔知幾時聽人哋講過啊，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本身都有少少先知嘅特性嘅、即係每個人都有噶啦，只不過可能長時間洗刷咗之後就遺忘咗呢件事啦。咁有一次咧就係、是、發夢發到自己喺學校唔知做緊某一樣嘢嘅。咁嗰陣時冇咁 detail 記低啦，就係純粹同啲朋友玩，跟住突然之間有一嚿嘢跌咗落嚟，令到另外一個朋友就整傷咗。咁嗰陣時咧，唔知卡拉咗幾句之後啦，咁喺學校嘅時候咧，就同一個場景，咁我就覺得哇，好熟面口喎、啊。咦，跟住之後好似係有嘢要出嚟，跟住有嘢跌低嘅。咁我嗰陣時就望住佢發生啦，跟住我真係叫個 friend 走開，真係有嘢跌落嚟咯。 哦， 即係原來嗰個夢發完之後幾句之後先實現咯。 哦，咁你发梦我发达啦。 哦，我都想自己发达。 你发梦啦，真系。 我发梦要发自己发达。 哇，好有趣啊！佢啲梦 系啊， 啲梦即刻好闷添， 同埋因为佢即刻讲到喎。 系啊，我呢排最记得嘅梦系发梦同老板继续开会咯。 哦， 好有趣啊！呢个梦 好有趣。 哦，我仲有发过自己企喺台上面攞奖啊嗰啲咯。 哦， 可能未来之后几年会发生。 嗰个系咩奖？你记唔记得嗰个梦系？ 好似系电影嗰啲唔知咩女主角奖咁样嘅嘢咯。 睇咗一日攞奖，你就有呢个认证啦。即系唔系嗰啲咩 Day of Fear， 你而家预言咗到时会攞呢、這个。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有一个咧叫做女神实验嘅，就有一个情景题俾阿 Poly 嘅。 嗯。 咁个情景就系、是、如果你专做幕后嘅工作啦。你会揀做啲咩呢？即唔再幕前去做譬如、MV 嘅女主角啊，唔做主持等等嗰啲嘅话。 我会做 styling。 嗯。 即服装方面嘅嘢。 係。 因为我本身由細到大都好鍾意襯衫啦，即无论买衫都係啦，好鍾意襯唔同嘅嘢。就算我自己生活入面啦，我都会着好多唔同类型嘅衫，即唔会太局限自己要行某一个路线。我都会逐样唔同嘅嘢试，所以我觉得styling 好啱我囉。你中意嗰样嘢嘛？即系中意嗰样嘢，你先至会做得长久咯。 咁有冇话男仔着啲咩衫系女仔真系觉得 唔得嘅咧？因為我早排同啲 friend 討論咧，如果男仔著波衫，女仔係完全唔得噶嘛。 其實睇咩場景先，即係拍拖， 即係可能係普通出街咁樣。 嚇，波衫我 OK 喎，我覺得唔可以著好緊身嘅嘢咯。 哦，即係啲大隻佬嗰啲， 大隻佬跟住著到啊 ！Oh my god， 你行開啲啦。 哦，上下都唔可以啊， 唔好啦。 但嗰個真係好大隻咁樣緊身 show 到啲線條咁樣都唔得。 可能某啲女仔會中意嘅，但我角度我就會覺得接受唔到。 咁如果身形上咁，你就中意啲即細粒啲或者 高瘦咯。 哦， 所以波衫反而係 OK 嘅，即係如果佢咁。 OK， 我知高瘦阿優啊，算啦，佢唔叫瘦。 我而家唔瘦曬。曾經我諗五年前開呢個節目嘅時候，都仲可以咁分嘢。而家唔得啦。 我特登入邊下噶， 聽唔聽過教細？sorry， 但係有冇話即係咩類型嘅男仔，即高瘦型嘅嘅著咩衫你係中意咧？ 我比較中意佢哋著一啲古著嘅 feel 咯。 嗯。 即係可能恤衫，跟住加件外套，格仔外套，跟住再件西褲，跟住仲要打埋嗰條頸圈嗰條咧，好復古嗰啲絲帶，翹住 就喺頸嗰度係嘛？ 係啊，頸嗰啲咯。 哦， 哇！咁我就會哇，好正 格仔恤衫啊！ 唔一定格仔啊，純 粹我就諗到我哋 IT 部嘅同事。 你成日就揾啲嘢喺嗰條頸度打個絲帶，好 嗰條頸就有啲嗰個 working pass。 喂，我前幾日先著完咋自己， 或者嗰啲淨化嗰啲戴住喺條頸度嗰啲咧。咁另一半嘅衣著會唔會有時你都可以做到幫佢做 styling 咁樣滿足自己呢一樣嘢 嘅 都？ 我會嘅。譬如話，因為我另一半有時都會做幕前嘅嘢噶嘛。咁譬如話，佢突然之間要做一樣嘢，要去 casting 或者係點，我就會幫佢襯衫去咯。 哦， 系啊，即系我中意享受做呢样嘢嘅。 咁都有帮佢衬头先讲古着嘅嗰种。 有嘅，系啦。咁佢就话有啲奇怪，但其实唔奇怪，因为佢本身个 look 咧可以衬到啊嘛。但佢自己可能平时唔会着呢类型嘅衫，所以佢就觉得自己可能未必 carry 到咯。 嗯，踢拖你得唔得噶？ 踢拖睇下咩情况啦。如果你话拍拖就唔好啦，因为踢拖系比较好 casual 去沙滩嗰啲 feel 啦。 即係如果你落街食個飯咁樣踢住拖咁樣棉褲短褲啊咁樣同你落去 相處耐咗可以嘅。 咁有冇啲男仔你發現佢哋成日都會出現著嗰種衫，唔係咁著咧咁樣，即係未去到重災啦，或者你見都好常會出現嘅喎咁樣。 可能啲顏色嘅配搭 喎，係 啊，我就會覺得好九唔搭八咁樣咯。 哦， 黃色襯紫色咧？ 黃色襯紫色梗係靚啦。 哦，藍色襯紅色咧？ 藍襯紅深藍可以嘅， 係深藍襯深紅嘅。 係咯。 我覺得唔得啦。 我覺得可以， 因為巴塞嘅會章嚟， 好憎。 你係特定嗰啲嘢令到你中意呢兩個 color 咯？ 係根本道理啫嘛。咁有边啲色你觉得咁样衬系唔得嘅咧？ 我试过有一个系衬嗰啲啊，类似出边嗰只有啲系咩色嚟噶？深啡。 呢个 系 杏色咯，类似。 系啦，深啡衬杏色，跟住之后系衬一只好好浅色嘅紫啊，即系你系啦，好浅色嘅紫，佢系衬到好，即系我唔知佢系咪本身比较偏欧美风啲啦。所以佢嘅配搭係有啲奇怪。 我諗我依世人都唔會諗到呢隻色可以襯紫色。 我諗我呢世人都唔知咩淺紫色。 我即係我而家口罩嗰個色。 係啦。 哦，真係冇可能覺得襯到你。 但係個男仔嚟嘅喎，即係佢可能覺得咁樣襯係 match 嘅，但係我就會 但係上下有冇佢係上定下 嘅？點樣襯法？ 上下嗱，上面咧有一件淺紫色啦，跟住下邊有一件嗰啲 卡其色褲， 係啦，卡其色短褲咯。 哦， 你想唔想象到？ 我想象到啊，但我就觉得如果唔系你讲，我从来冇谂过。如果屋企有呢两件衫系可以摆埋一齐， 紫色真系好难着啊！而家 紫色其实都难啊。 系啊， 紫色可以衬牛底裤，系咪应该最安全咯？即系呢啲 都系啊，牛仔裤。 但牛底裤其实都有分深紫， 系啊， 其实都要谂呢一个。 或者你恤衫，你睇下你点样着咯，所以折埋啊，定放出嚟啊，定系绑起佢啊？ 所以波衫系最简单。 你中意啊嘛？ 系啊， 只要唔系深蓝加深红， 系啦， 唔系巴塞嘅， 巴塞嘅就靓噶啦。 恭喜思阳， 访问最后咧有礼物。準備咗俾 Poly 嘅， 嗯， 係啊，你開咗個題目就係啊， 最幸福 嘅感覺。 嗯， 你自己 set 呢個題目嘅時候，你係諗到咩呢？ 我係諗到另外一半，跟住另外就係諗到啲嘢食。 系，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吃东西的。哇，又即如果我突然间收工或者点样，哇，台面上有好多食，我整啦，哇，一食嘅时候好幸福啊！ 我冇买嘢食添，我冇谂到系嘢食添呢一个。有冇试过即系另一半喺你 即系放工嘅时候俾 surprise 你啊？ 准备咗嘢食？ 有啊有啊有啊，即系佢知道可能肚饿啦，已经跟住买定咗好多嘢食，譬如雪糕啦、薯条啦，即系我中意食呢啲中阔啦。 系， 跟住之后雪糕、薯条啦，同埋少少寿司啦，我系中意好中意食寿司。 哦，哎呀，我想食寿司添。 哎呀， 我啱啱先食完啫。 哎呀，咁但 佢有冇话自己煮？你会觉得都 OK 定系？ 哇，如果佢煮嘅话，我都会觉得好幸福嘅喎。即系个男人肯为你落厨嘅话， 嗯、 咦？你咁样讲有啲嘢喎。 问下啫， 言下之意即系佢好少煮嘢食噶嘛？ 少嘅，多数都系我煮咯。系啊，我而家系由本身地狱厨神，依家去到米芝莲厨神。 真咩？ 真咩？ 夸张咗啫， 煮咩啊？ 平时都系豆豉鲮鱼啊，嗰啲 豆豉鲮鱼煮， 豆豉鲮鱼唔使煮， 我食啦，攞出嚟啫嘛， 打开。 唔系，豆豉鲮鱼油麦菜，点解我讲漏咗油麦菜嗰几个字？ 你争好远喎、 啊！就算你豆豉鲮鱼油麦菜，你个豆豉鲮鱼都系嗰罐嘢度攞出嚟，霎、 啊、 完啲菜摆埋落去。 麻婆豆腐啊，太医面啊，即系慢慢就学识。 龙虾伊面，你唔早啲讲呢个出嚟、 啊？做咩啊？ 劲咯！ 真心咩？ 真心，阿 J D 教我整嘅。 哦，龙虾伊面劲啲，真系 啊，劲啊！ 唔系咁样样都系由浅学就浅去到深噶啦，即系讲一啲 basic 出嚟先。 上汤伊面我识整咯， 我上汤伊面我都唔识， 系公仔面。 哦， 因为佢嗰度系写上汤 伊面 嘅，唉，争 啲俾你呃咗。 好啊，我觉得幸福啊，呢样嘢就系另一半愿意为你做家务。 嗯， 咁所以咧，我送嘅呢个礼物咧，睇搣咗招纸未先？ 好紧张啊！ 系啦，就系、是、啊，另一半可以为你做嘅家务呢一样嘢，就系、是、买咗呢一个特惠装嘅除尘碌啊！ 喂，除尘碌都好啱我啊，屋企好多只猫啊！ 系啦，因为佢除咗屋企啲尘之外 ，Mini 有讲啊，就系、是、可以咧整到啲宠物嗰啲毛发啊、灰尘嗰啲可以碌走咗，而系帮你去做呢一样嘢。咁你星期六日头啊，咁样，哇！佢喺你隔篱帮你咁样除尘，系冇幸福咧。 咁你唔系买俾佢啦？ 送俾我俾，我会帮你除尘啊，咁样。所以呢、這个哇又实用， 哇 又幸福， 好啦，好多旧添啊！ 我出去拎嘢先。 哇！佢头先阴阴嘴咧，头先送俾你嘅时候系咁拎得，咁样。 即系觉得你嗰啲太小儿科哇！ 咩料啊？ 我 exactly 系佢谂嘅嗰样嘢咯。 咩啊？ 我知 嘢食， 买蛋糕谂住放工食啊嘛。 哇！ 我 会死你啦！ 系啊，我真系买蛋糕啊！ 你咪肚饿自己想食 啊？唔系都系嘅，所以我买咗几件我哋 share 嘅。 哇！ 因为谂住放工嗰日，因为我嗰下都系谂放工如果有人买嘢食俾你， 嗯， 跟住就唉正啊嗰下。 哇！ 跟住我就买咗蛋糕啦。 哇！抵你赢啊冇啊， 冇去啊， 赢了， 完全一模一样，佢讲嘅嘢一模一样， 好正啊！ 唔怪之头先嘅阴阴嘴笑拧晒头， 因为佢估中咗。 哇 ！KO！ 哇！完全输咗，好 唔使拣啦， 心服口服。我帮你拣，你拣阿一赢啊！ 系阿一 赢。哦，咩蛋糕我想睇，我想睇。 我普通买咗几件 kick 啫嘛。 喂，我而家拆开嚟睇下。 好好好，开嚟睇，开嚟睇。 开嚟睇先。 我买四件嘅， 有朱古力 tiramisu 啦， 哇， 有芝士蛋糕同埋朱古力。 因为我本身以为仲有个宣传人员嚟嘅、啊，所以我想问佢系咪同一齐嚟、 啊， 所以买咗四件，谂住一人一件。 哦 ，OK 啊， 我而家觉得好幸福啊。 放工啊嘛，今日、 嗯、 完成啦嘛，系嘛？ 放工食甜嘢真系好开心啊！ 哎呀，我都觉 得好心中计 买芝麻糊嗰啲啊，不过谂下好似食 cake 好似开心啲。 好啊，今日赢啊，一抵赢啊，呢、這个好嘢好嘢。 耶、yeah, 好嘢啊，一你好嘢。 好啊，今日亦都再次多谢 Polly 啊 ，thank you。 Thank you。痛到就快头痛，头痛就放空，却踢到凳脚嗌得面红。我要放假，我要日好友马赞用，跳到攰了让我当树熊，全人类。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新增32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21宗属于本土病例，两宗属于境外传入。另外新增两人死亡，源头不明个案有121宗。疫情指挥中心透露，新增死亡个案分别是70和80几岁的男性，其中一宗证实患者曾经接触过确诊者。消息指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初步相信是输入个案，但暂时未有最终定论。据了解，患者是一名的印佣，住在南昌站上盖的会玺，在20几日之前由印尼抵港，并已经完成检疫。他入院之后被验出抗体呈阳性，很可能属于输入个案，但仍然要视乎同他同住的人和密切接触者的病毒测试结果。政府昨晚公布因应一宗初步确诊个案，南昌站上盖的会玺第 5A 和 5B 座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十名年龄介乎15至23岁的男子在前年12月在德福广场和理 shop 中被控袭警和非法集结罪，两名被告已经承认袭警罪，其中六人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被裁定非法集结罪成，案件押后到下个月，以分别索取劳教中心或者更新中心等的报告。另外四人的非法集结罪不成立。裁判官屈丽文话：涉案商场是购物之用，当日涉案集结人士占用通道，人数不多，游行队伍对警员叫嚣，虽然不涉及暴力，但针对警员的口号超越辱骂的界线。裁判官指出，其中三名被告集结的时候都手持同款的青蛙公仔或者产物，显示他们有共同目的集结。一项调查显示，半数受访的少数族裔人士认为被主流社会歧视，四成人曾经被他人以敌意态度对待，超过三成受访者说即使符合工作条件，但是不获面试机会。负责调查的机构一月至四月访问近140名少数族裔人士和超过600名市民，并深入访谈超过10名少数族裔。有受访者说曾经有五星级酒店不允许少数族裔女员工包头，原因是不想吓亲人，亦都有印裔人士基于宗教信仰要用手进食，但是被同事歧视。

構思呢個鐵道嘅時候咧，咁你可以由兩方面諗啦。咁一係就可以由平行世界，可以好天馬行空咁去諗嘅。任何嘅死物或者生物咧，都可以當做一種題材咁去設計啦。咁譬如咧，一嚿雲或者一朵花都可以做一個角色嘅。 登入香港電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有得睇啦！ 快啲上去學下點整啦！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下时间。 现在时间就来到了下午三点的39分。 好了，天气麻烦师培。师培听不听到？ 他听不到。 听到啊，听不到我们啊。入来啊，师培。 师培师培，我 们。 有些需要你帮忙啊。 入来啊，入来啊，入来啊。入 紧嚟，话晒我哋成日都话师傅喺陈同事报天气啊嘛，佢冇试过后援会报天气， 未试过， 咁先劲。 可唔可以帮我哋报天气啊？ 系，交俾你，交俾你。 好啊，而家系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冇错，好，唔该师傅， 唔该， 师傅真系好啫。 系啊， 最早入嚟，唔系最早翻到嚟啊，嗰啲谭咏仪啊，嗰啲， 可能監製在上面做緊嘢， 唔知啦， 唔知咧。 好啦， 監製唔敢講。 聽下今個禮拜推介啲咩啊？ 嚟啊嚟嚟嚟！ 冰原啊，冰原啊， 今個星期笨讀冰團推介你啲咩咧？今個星期笨讀冰團啊，推介你一個回復青春嘅方法。成日都話噶啦，我要初戀啊，我要青春。咁究竟点样先可以揾翻青春呢？话说早几日，我同阿邱国成咧就赶住去一个地方，咁啊睇一睇个 app， 咦，仲有3分钟架巴士就到咯、哦。咁于是咧，两个人咧就喺呢个嘅电台嗰度咧，直走落去联合道啊，3分钟狂奔。期间我哋话：哇，呢件事真系好青春。咁然后我哋用咗一段时间去揾翻啲本质出嚟，究竟点解跑落去追巴士呢件事系咁青春呢？一句简单解释，就系冇钱搭的士咯，先要追巴士。所以啊，青春某程度上，如果你够穷嘅话，系可以 keep 得住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穷啲，咁你可以青春啲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简单而直接啊，一个字狂。 嗱，虽然呢排俾人话得多、 啊、 但我做节目系有准备嘅。就住呢个题目咧，嗰日翻去我思索咗好一段时间、哦，即究竟系咪青春就同穷系扯上关系，或者穷系咪同青春扯上关系，又或者青春嘅感觉系咪利用穷就可以揾得翻咧？ 而系咪如果你唔穷嘅话，就冇青春嘅感觉咧？ 嗱，我觉得。可以简单啊，用一个比例嚟比嘅话咧，我谂青春嘅事情10件事有6件事都系同穷有关嘅，系啦。我嗰日真系翻去思索咗好耐呢个问题，有准备噶，费事俾人话啊嘛，系咪先？好啦，究竟有啲咩嘢系你觉得好青春，亦都真系同穷有关咧？嗱，最简单，我哋嗰日要追巴士落去啊，系咪先？喺呢个广播道啊，疾走落去啊！ 忍者流 系啊，两只手摆后面， 后面梗系咁跑。 忍者系啦， 只要一下失足就会真系咬柴，我真系好惊啊！嗰日 系啊，其实系噶，好耐冇试过咁跑到索晒气，仲孭住个背囊跑。 我谂系，我记得我哋喺公司见到架车仲有3-4分钟，我哋要喺广播到港台咧，要落到去浸会上车系3-4分钟。 系系系， 嗰条斜落去，我哋系疾走跑落去。 系，好彩落车啫。 系啦， 如果上车应该搞唔掂啦。嗱，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好啦，第二个就系、是、以前啊，你会宁愿坐通宵巴士翻屋企，你都唔会搭的士翻屋企， 系即系兜好远路， 系啊系啊， 等好耐车。 咁呢个系穷，但呢个冇青春嘅感觉。其实我觉得冇乜青春 嘅， 系啦，你要有嗰种。我为咗搭嗰架巴士或者你冇钱搭的士，你要行路由尖沙咀饮完嘢，行路翻旺角，旺角再转车翻去。以前即系读中大嘅时候咪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 喺尖沙咀饮完，尖沙咀饮完嘢，跟住之后翻中大， 系 哇两嚿水噶、哦，咁就唯有行路去旺角嗰度转红 van 翻去咯。 系啊， 以前就 系 咁样噶嘛。 咁啊青春噶啦， 咁啊青春啦，嗱、 這、 呢、個、个青春系，咁所以我而家逐个对分啦。好啦。打波打通宵波喺篮球场嗰度， 哦系 呢、這个都系青春啦， 青春啦、 啊。但呢个同穷冇咩关系喎，即系同钱嘅使费冇咩关系。 我觉得都有噶，如果你有钱嘅话，你 book 咗室内场啊。 哦， 你点解要打街场？同埋要拣个时间，就因为室内场 book 场太贵。然后如果你日头打波咧，你又要排好耐队，得夜晚人少咧。 哦，你用呢个 concept 又啱。 呢、 這个 系关事噶。即系你打街场发生好多嘢，你会觉得好青春，但系打室内场好少，因为室内场你俾咗钱之后，嗰样嘢好完善啊，所有嘢喺我嘅角度，我觉得你啱啱讲嗰个算系真系同关 钱 事噶。 挂钩。OK， 另外一个啦，喺海边饮啤酒， 青春， 青春。 平啲啊嘛， 系啦， 喺便利店买差 买四罐30蚊都系， 系啊， 你落去饮一杯三啤啊！都已经冇咗一嚿水啦， 咪咯呢个关事啊！ 所以呢个真系关事，所以咧某程度上，即系青春，即系嗰种青春热血嘅感觉，其实系细个，因为系揾翻你以前细个嘅嗰种感觉啊嘛。咁你细个做嘅好多嘢就系冇钱焗住去做， 系啊， 咁你就有嗰种嘅感觉咯。 哪怕系我再跳远少少去，你旅行都系噶，旅行咧细个去啲 trip 好青春。就是啊，几个人逼埋喺一间房度平平地上下隔床嗰啲啦，然后你去旅游景点嘅时候，好多你徒步去行。嗰时候去美国同佢哋都系噶，冇钱搭的士啊嘛，就系、是、因为美国搭的士贵啊嘛，行几个钟就是、为咗去行去海边嗰度睇风景啊。咁如果你有钱咧，我住嘅嘢好靓，然后我食嘅嘢系最好。跟住交通接交通的士景点去景点咧，你唔会称嗰啲 trip 做青春嘅。 我又觉得唔系呢个， 呢个我觉得 我觉得个原因系嗰种你细个会经历到嘅嘢，大个经历唔到，然后你经历翻就有青春嘅感觉。咩意思咧？即系你细个你会成班 friend 去旅行啦，你大个咗可能就会同女朋友去啦，或者同屋企人啦，或者你有小朋友嘅就同小朋友去，你唔会再成班麻甩佬一齐去旅行噶嘛。咁所以2019年嘅时候，我咪同阿斌佢哋去咗首尔嘅，我 系 有嗰种青春嘅感觉啊、 哦， 即系几个麻甩佬一齐去旅行，跟住之后即系喺房入边一齐睇波饮啤酒咁样，系有嗰种嘅感觉噶、即系你话系咪个钱一定系比以前使得多？你住嗰间酒店都冇以前嗰啲咁差啦，都算几好嘅住嗰间。咁使嘅钱食嘅嘢，阿领带我去食嘅嘢都一定系好嘢嚟噶啦，系咪先？咁、 哦、 所以我都有嗰种青春嘅感觉咯。 哦，因为我真系嗱嗰阵时就系、是、一个人啱啱疫症前咪我哋几个咪去咗台湾嘅、哦，我同阿摄啊、思芬啊嗰啲，因为我哋嗰时 book 咗嗰个咧，即系一间细嘅房，上下隔床咁样样嘅啫，跟住一个厕所就四个人先。 呢个讲埋，因为原本咧就要拍第三集嘅，系啦，去旅行， 放暑假， 带零售堂去旅行第三集嘅，跟住之后就说服咗阿波盛啦、阿摄啦。私分啦、 啊，连方志豪都说服到啊！ 方志豪都说服 佢老婆俾钱佢去啦， 系啦，哇喂，不如我哋日头拍嘢，然后夜晚一齐去玩啦、 啊，人生冇几好啊！ 嗱，所以嗱，你呢、這个青春啦、啊，系咪先？ 呢件事系啊系啊， 呢件事系青春。假设十年后做翻同样嘢，我唔系拍嘢啦，真系大家。当即系成家立室咗又好，小朋友又大个啦，方知道个女已经14、15岁啦，唔再黐爸爸啦，系啦， 个女自己同咩去台湾蒲啦，咁 唔使再黐爸爸，你又生咗仔生咗女，都大个咗啦，好啦，我当咁样嘅组织或者咁样嘅团队再去多一次，哪怕又系去翻台湾啦，可能住好啲，住豪啲，你觉得有冇嗰种青春嘅感觉？ 如果住好啲嘅话， 我谂住嗰 part 冇咗，我哋有某啲活动会有嘅，即系要睇下你做啲乜嘢啦。 去蒲咯，一定 即系我当系去蒲啊咁样。 四廿七岁到时黄国斌 叔咁样， 系啦，四廿七岁都仲去蒲， 咪仲坐喺嗰度边做乜嘢咁样？ 我嗰时三十八都 OK 嘅，我试我三十八岁都系咁嘅样咯， 差唔多冇乜分别啦，都系咁样。 同埋到时就我 keep 得好噶啦， 同埋都系惊嘈咯咁样。我谂都会有嘅，但系嗰个多与少会有分别嘅。 嗯， 因为啱啱我话嗰个住嗰一样嘢，就是、譬如我使嘅钱少咗，我哋嗰次住咧四个人系住喺一间房上下隔床嗰种咧，亦都系因为冇谂住使好多钱 book 靓酒店，靓、 哦、 酒店你两间房翻去就翻自己房摊张床度好舒服 咁 嘅。咁呢个系客观环境令到有一啲所谓热血嘅东西或者 少出现 嘅出现就大家围埋，哇真系冇啊！四个马骝好似以前细个去 camp、 哦、 坐喺床边， 咁系争少少嘅， 即系个环境会令到一啲青春嘅事情发生。咁啊倒啲酒喺度，跟住大家坐喺张床度就哦倾偈啦咁。但如果你住好靓嘅房咧，大家会拉喺自己间房度分开两边，就出去嘅时候先出去，唔出去嘅时候你就会喺度哦唞下先啦。即 系 个环境会令到呢件事出现嘅。咁所以咁而个环境点解会出现就是、因为就翻翻去咯， 穷咯，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有都有啲关系嘅， 合理合理合理， 我 觉得系唔多唔少，所以我觉得嗱，我喺我立场咧未到完全 100% 嘅，即系你唔系话一定穷你就有青春嘅，唔一定嘅， 唔一定嘅， 但系我谂大概都十分入边有六分或者七分咧，都系你都会有翻咁上下穷咧，你先有嗰种，因为有时候个气氛同环境嘅氛围噶嘛、 嗯。 就算你变到有钱咗，你个人去到个氛围咧，你都会有嗰种青春嘅感觉。咩例子咧？就好似以前大学嘅时候，都毕咗业五六年啦，仲翻去同啲师弟师妹食宵饮酒玩 O cam， 咁你咪有翻嗰种感觉咯。 系 嗰时你可能你翻去玩 O cam， 或者你特登有一晚翻去玩嘅，即系 let's say 咁样，都会有噶嘛，有啲老鬼之夜咁样。 有啊。 咁然后你都觉得啊好、哦、青春喎、啊！我就算哪怕你即刻坐的士翻屋企啊，肯使钱啦、啊，买一大盘嘢食，大家 share 你包晒啊，有钱做啊，但都有嗰种青春嘅感觉。 系嘅，系嘅，你个活动即系个活动， 个活动 本身 有，所以有啲活动本身系青春嘅，但有啲活动就要加埋你本身穷，你就令到件事更加青春啦。 我突然之间喺度再谂多一样嘢，就系、是、究竟穷同埋诚意啦。即系譬如我送礼物俾一个女仔，我真系冇乜钱买好多好 fancy 嘅嘢，咁又冇钱，咁于是乎我可能 handmade 一啲啊，或者手作一啲嘢嘅时候，咁系咪个诚意就会有咧？即系同穷同青春嗰、那个、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乜送礼物嗰个 point 系咪又系咪咧？我系谂紧， 我又觉得唔关事， 系咪唔关事？ 我觉得呢个真系唔系好关事，即系你嗰、那个送礼物嗰样嘢，就算你穷啊，因为其实咁理解嘅系你嗰下 pop up 出嚟嘅。嘅嗰个叫做解决方法，你会选择用一个咩嘅解决方法，或者你嘅嗰个选择金钱系咪一个重点咯？ 系， 即系因为喺一个呢个系好日常生活，你先至会咁样嘅。因为如果你假设系送礼物，你系从一个感性上去出发，哦，我觉得呢样嘢佢中意，哪怕好贵又好，或者你要自己亲手整又好，你讲佢中意你去整啊，系咪先？咁呢个就系诚意啊，咁同金钱未必直接挂钩嘅。 嗯， 但系我意思，点解你有啲青春感嘅系你日常生活你好少做到嘅嘢，你 pop up 到嘅嗰个解决方法系同钱挂钩咗，然后你选咗一个穷嘅方法，就可能有啲青春嘅感觉咯，即系假青春嘅感觉，即系等于我哋讲嘅，其实系啲日常生活嘢嚟啫嘛。 其实系 追巴士 系 啊， 系啊， 点解唔搭的士啫？出尖沙咀啫嘛，其实。两个麻甩佬 系 唔系比唔起啊？一人五十蚊啫嘛，都唔使，系要跑落去， 要跑落去， 系要跑落去追巴士嘅。咁你嗰下系你啲日常生活嘢，唔系一啲理，唔系一啲感性嘢，唔系送礼物嗰啲感性嘢，你一啲理性嘢。咁你用嗰种理性嘅时候，你捞咗一啲细个嘅嗰种穷人思维，咁你咪好似揾翻以前细个嘅感觉咯。 哦、而做咗嗰个菜出嚟啦， 系啦，即系例如嗱，再俾多个例子你啊，例如好似食咩好咁样？其实唔系食唔起二三百蚊一餐饭噶， 但唔舍得可能 系啦，你就系觉得啊，好似唔系好舍得 二三百系啦， 系啦，唔系食唔起噶，其实食得起啊，唔系未食过啊，系咪先？即系你话日日食，咁都咁、哦、都系食晒份粮啫，都够噶。 咁我到时真系好青春啊，日日都同你青春啊， 咁都够噶。但系你忽然拎住个面包， 兩個麻甩佬或者拎個嗰叫咩啊？燒味飯， 系啊， 坐喺街邊， 整個撈面咁樣坐喺街邊， 系啦， 就公園啦咁樣。 其實有種青春嘅感覺啊嘛， 嗯， 係啊，你覺得唉算啦，十零蚊都填得飽個肚嘅，因為你唔係好刻意去揾嗰種感覺，然後你係純粹因為俾金錢令到你嗰種揾翻好似以前細個冇錢冇資源嘅嗰種錯覺，咁你咪有種假嘅青春感覺咯。 啊、 所以就係呢下咯，其實 都 係 嘅。即係如果你啱啱咁樣講，我夜媽媽我去便利店買個杯麵。冲完热水之后行出个公园坐喺度咁样倾偈咧，就好似以前中学嘅时候。 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只不过系呢一刻嗰个选择，原来你以往做过，可能潜移默化点都好，你做翻同样嘅嘢嘅时候，你 recall 翻嗰个感觉。 系系系， 系啦，跟住就出现就哇， 同埋嗰下你唔系特登去做嘅， 系 你先至有嗰种感觉噶嘛。 我同意。 你嗰下系纯粹系，即系你可以好有钱咁样嗌 外卖 外卖翻嚟，但系 你唔想啊，嗰下又 你嗰下唔想啊，咁点解唔想咧？底蕴女就系 贵咯， 啊贵咯。 我净系个运费廿蚊，我食咗个杯面啦。 系啦，但系呢种就系呢种穷啊，令到大家好似啊，好似有啲嘢好青春、好热血咁样咯。 系啊， 就系咁样咯。 试下啊，大家系啊，做选择嘅时候拣一个唔系好使钱嘅方法，睇下会唔会有翻呢个青春嘅感觉。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为大家拣嚟嘅呢一首歌，都系前几晚嘅一个体会嚟嘅。咁啊，话说同阿肥仔啊，阿一咁就去我哋一个老地方嗰度，咁啊度下嘢啊，做下嘢啊，打下趸咁啦。嗰、那个地方咧系可以自己用蓝牙就驳佢个喇叭播歌嘅咁。咁本来一路就有其他人喺度听紧佢哋中意听嗰啲，譬如 DJ 啊、Rubber Band 啊，诸如此类啦。咁啊，随住时间慢慢越嚟越夜，啲人又走得七七八八，咁啊剩翻即几丁友喺度。咁啊，終於可以有機會就搶到個喇叭嚟播歌啦！咁咁本身播緊一近期好中意嘅《一生所愛》，跟住玩下玩下，去到一個位就播咗今日嘅呢一首歌啦。平時如果你朝早翻工嘅時候聽啦，又或者你曬緊太陽聽，可能嗰個 mood 都未咁到嘅，因為呢首歌你一聽到就會知道佢人聲咧係好重嘅。但系就系喺夜阑人静嘅时候，都差唔多要归家之前，个人喺度放空紧听，好似啲歌词啲声咧会打入你个耳仔入边嘅。所以要得意就系，原来你喺一个咩嘅环境之下，系有一啲好啱 mood 嘅歌去播嘅。咁究竟依家听呢一首歌啱唔啱 mood 咧？我都唔知啊，听下啦。呢一首就系《失恋太少》医馆纪念版。是陈辉阳成女声合唱的版本来的。 美好的沉淀了，没有火花不要笑，爱过的成熟了，犯错只因失恋太少，要每一根火柴全为这一刻燃烧，就当普天之下情人节只得So me 惊心，绝不能成为愉快的牺牲品。美好的沉淀了，没有火花，不要笑。爱过的线缩了，犯错只因失恋太少。要每一根火柴全为这一刻燃烧，就当普天之下情人节只得素描。擦光所有火柴，难令气氛像从前闪耀。至少感激当日陪着我开甜蜜的玩笑。 美好的 可唔可以做一段男 聲合唱？我覺得 OK 嘅，呢個 moment 聽， 呢個 OK 係嘛？ 有放工嘅感覺嘛？ 對我哋 即放工休息嘅感覺咯，係啦。 但係唔知喺户外嘅時候， 而屎辣辣嘅時候聽係點？係 啊， 我都係聽翻咩咯？呢排 聽咩？ 苦海花起愛恨。 唔緊要，聽《尋常時》叫《尋常時》播你嗰只。